春天见到了那些失散多年的战友的。一代人的芳华已逝，就让银幕留住我们芬芳的年华吧。 青春不是年华，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 加个宽点， 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 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九八二，活力调频正在直播。 活力榜即将开车，请您系好安全带，避免在行车途中被甩出车外，同时打开手机尽情摇摆，充分躁动。感谢您的光临，行车即将开始。 北京时间的下午5:07，各位现在正在收听收看到的是北京人民广播。 乐乐想让自己显得比较特殊一点， 我怎么了？我怎么 就是爽姐介绍完自己以后，自己就突然间不说话，让大家都盯着她那张脸看3秒，然后再介绍自己，是这个意思吗？ 我先说的嘛，好不好？应该是我先自我介绍的。 没听见，来再介绍一遍。 大家好，我是乐乐，好吧？ 好，那其实今天是九八二活力榜的四个主持人欢聚一堂，这是为什么呢？ 对，这是为什么呢？因为。这是为什么呢？ 好了好了，因为其实今天应该算是九八二活力榜最后一期，哎不对，你们三十二还有 倒数第二期节目， 对，倒数第二期节目， 对，但这其实算是九八二活力榜的最后一次家庭大团聚了， 对， 就是人凑的最齐的一次了， 但是咱们还少了月月， 对， 哎，今天应该打一张月月的照片放在前面是吗？对， 真可怕啊，这个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先把这些说了啊，大家也可以通过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九八二魔力工厂，点击一下左下角有一个视频直播的按钮，就可以看到啊，在这一年当中陪伴各位这5点到6点时间的四个主持人都长成什么样子啊，这很难看到四张这个不同的笑脸。 我还正想你要怎么把这话接下去呢，四张什么 不同的笑脸 聚集在一起是吧？ 哎，我真的， 对，好像咱们没有同时上过一期节目吧？ 没有 除了626那天也没有同时 上，626以前也没有同时上 过。对，今天应该是第一次，应该也是今年的最后哦，不对，明天还有一个982的芳华同学会。对，在这也跟大家预告一下，明天呢982基本上大部分所有的主持人和节目制作人都会来参加晚上5点的时候，也就是这个时间段的982芳华同学会。 没错啊，这个今天呢我们四个主持人齐聚欢聚一堂，胡聚招展。 听节目哈，做节目大家听节目，所以你们俩坐在这儿啊，我们俩坐在这儿就是，你看还是有意义的， 所以这两个无情无义的人就要离我们而去了，是不是？ 我们主要是辞旧迎新嘛，对，就是咱们几个人也陪着大家伙一年了哈，按照别人的话来说，做了一些这个稀奇古怪的榜单嘛， 对， 然后今天我们就把自己也变成榜单，就是在这个地方排一排。排排坐。 对，其实明年呢刚的其他的一些频道也有自己的节目，也希望大家能够持续的关注。 对， 那今天的主题是什么呢？就是尬聊吗？现在 纯尬聊好像也不太好。 对， 哎，不如我们就今天趁今天这时间四个人都在这儿，就聊聊整个 哦，年终总结， 刚说完年终总结， 又在节目里边把年终总结说一下。 嗯， 在思想方面，我觉得我这一年进步还是比较大。 你把他的话筒给我拉下去。 这是我今年第一次觉得2017年好像就要过完了，我也不知道为什么，可能就是近几年这种感觉都是很明显，就一直到过年的就是元旦前的最后啊，一直也真的是很开心。其实我们自己在这个节目当中也是学到了很多，就包括其实以前有一些事情啊，我们给大家推荐的每一个榜单其实有哪怕是一些表面文章，然后当然也会做一做，我觉得这对自己也是一件特别好的补充吧。然后说2017最印象最深刻的事儿，我印象最深刻的事学，哪怕是一些表面文章，然后当然也会做一做，我觉得这对自己也是一件特别好的补充吧。然后说2017最印象最深刻的事儿，我印象最深刻的事儿，现在好突然一想做总结还有点早， 突然间觉得 前 不早一个月都白过了， 是没什么可乐，碌碌无为的过去了， 想不起来了，真的没有吗？ 我们从开播开始理吧，好不好？ 626当天， 626当天开始理， 其实从 白衬衫 626之前。很局促，因为我们要做一个这个可视化的广播嘛，所以那个时候你会发现可能它的这个空间布局并不好看，所以我们会在这个开播之前呢会有一些也是心里会犯嘀咕，说做一个可视化的广播，可是直播间不够好看的话，那我们该怎么去做这个节目哈、啊、当然也会想这些事儿。直到说626开播的我记得前一天来到这个新直播间彩排的时候，然后我突然间发现哇，还可以把广播做成这么漂亮的一种这个，其实与其说是怎么说呢，大家对于这个新的一个频率的一个新的开始，倒不如说很多真正想去做一些新鲜事情的这个朋友们哈，就真正开始看到了做这样一件事的希望。所以我觉得可能从那个时候开始画一条线吧，就算是一个全媒体可视化的广播正式成立起来了。 对，没错。 嗯， 说了半天你俩还是没有说你们两个2017年 一条线吧，就算是一个全媒体可视化的广播正式成立起来了。 对，没错。 嗯， 说了半天你俩还是没有说你们两个2017年印象最深的是什么， 都太正经 了，真是的。 但是也要做一个稍稍正经一点的总结嘛，对吧？印象深刻的事儿，那很多方面真的是太多了，对吧？ 印象最深的事儿其实真的挺多，包括印象最深榜单也有很多哈。那我就先说一个吧，其实也是一个比较特别的榜单，就是一直想做没有做成的这么一个榜哈。就是因为我今年是在十一月份的时候去国外玩了一趟，然后是去一个比较特别的榜单，就是一直想做没有做成的这么一个榜哈。就是因为我今年是在十一月份的时候去国外玩了一趟，然后是去了巴黎和巴塞罗那，然后去了巴黎呢是我第一次去巴黎，然后去了卢浮宫，然后我就是人生有一个小小的愿望，就是希望自己在30岁博物馆很有名，但其实我去过这些地方之后发现这我们之前说到这四大博物馆虽然是盛名在外很有名，但其实当地也有一些特别好玩的小众的博物馆。赛可能有些朋友看过一个电影叫雨果，就是讲一个小孩的故事，然后画面特别的漂亮，他在一个车站当中的一些冒险然后那个就是在奥赛里边拍的，它是根据一个废旧的火车站改造成的一个馆，然后那个馆里边收藏了特别特别多印象派还有后印象派的画，里边就有梵高的一幅特别有名的叫星夜，然后呢干嘛对，我觉得那个真是我挺难，因为那幅画我一直很喜欢，然后就是这么多年喜欢，然后终于在那儿看见了它的真迹，然后就真的还感觉挺 挺震撼的。 哇， 对，然后正好是，因为我们都是最近在上一个片子叫《挚爱梵高》， 挚爱梵高。 对，但是那个我没有去看哈，但是我听朋友说那个片子当中就对这个星夜就那幅画的描写还是比较多的。然后我们都知道有一首歌，等会儿也给大家放一下，就是叫 Vincent， 就是美国的一个歌手为了纪念梵高，然后写的一首歌。然后他写的这个歌词其实就是描绘了梵高这幅星夜的这个画里边的场景。 嗯，对，所以论论2017年呢，就是 看了梵高的画， 就是自己30岁之前的愿望没有达成， 没有完成， 对，还差一个，但是还有一个榜单也没有。哎，你们明天选题选好了吗？ 选好了。 明天哪有选题、啊、 你应该说没有选 题、没有选、没有 后天，你们后天 没有没有没有， 你就交给论论做，让他把这个未完成的心愿 那就可以成为。 为什么没有做啊？就是因为这素材太难找了。如果光说的话，我觉得还是不够，应该请大家自己去看一看。 嗯，对，其实我们是想做一个博物馆类型的榜单，就是说在博物馆当中你会看到什么哈、啊？你会发现，有的时候你会沉浸在博物馆的一些陈列当中。如果在，因为我不是特别喜欢逛人特别多的博物馆，就是会觉得没有那种感觉， 不能静静的去欣赏它。 对，然后有的时候可能在旅游的时候会看到一些，比较小众一点的或者是人比较少一点的博物馆，其实这种确实是你会有很多的想象。所以这个我们一直想做一个榜单，就是关于这博物馆的，但是博物馆的这些陈列一般都是不能动不能说话的一些展品。 对， 而我们这个又是一个就是视频化的表现的一个形式。所以就很难用视频表现出来，但用语言描述呢，比如说去描述梵高好伟大呀或者怎么样， 描述不出来、 描述不出来，因为他的画也并不是所有人都能懂得去某一个角度去欣赏的，包括我自己就是这种绘画小白，就我只是觉得有某种不可名状的一种神奇，但是这个神奇到底是什么我也很难去说出来，所以这是我们一直没有做成的一个榜单。 对，那所以刚刚两个人也说了他们一直有一个没有做成的榜单，然后今天论论也给我们准备了一段视频，那我们就先来一起看一看这段视频。 Perhaps they'll listen now. the life of the painter, death may perhaps not be the most difficult thing. For myself, I declare I don't know anything about it. But the sight of the stars always makes me dream. Why, I say to myself, should the spots of light in the firmament be inaccessible to us? Maybe we can take death to go to a star.To die peacefully of old age would be to go there on foot. For the moment, I'm going to go to bed because it's late. And I wish you good night and good luck with a handshake. Your loves. With eyes that watch the world and can't forget, like the strangers that you. 因为今天是四个主持人坐在这里，所以视频就没有办法把它放完了，因为我怕我们会聊超了， 时间不够是吗？ 对 对对，刚刚露露说完了这个2017年的印象最深刻的事儿，爽姐再说说2017年最深刻的事儿吧。 要不然你俩先说一会儿，我想一会儿， 你想一想， 事儿太多了是吗？ 这你都叫姐了，那不还得那个就是反射弧得长一点吗？ 大佐也没有年纪很大，好不好？说的好像你们俩年纪都很大一样。那就大佐先说。来，你先说。 我觉得思农今天就不在状态，就是平常我们比如说在这个直播间外面啊，听思农主持节目都是特别海聊型的。今天从一进到这个直播间开始，就一直处在深深的离愁别绪之中，是不是舍不得我们？ 毕竟还有三期节目没剪。 就舍不得你们天天陪我熬夜剪节目，明年你们就走了。 嗯，说说最深刻的事儿吧。 印象最深刻的事儿，我觉得应该是这个图，我刚在手机里找了一下，就是这应该是我们。 是那张网络的宁死不要让自己露脸的图。 啊， 哦对。 是哪一张 啊？刀弟的那张，他把自己的脸 P 成刀弟的那张。 啊啊啊！就是我们曾经这个很。怎么说呢，很执着于宣传的问题哈、啊、因为 对 于一个新节目， 对对对对， 然后我们在想到底是一起去拍个照片呢，还是说我们去把一些照片合成一下哈、啊、但是、在这个过程当中有人就不愿意露脸了、哎 对， 到底是为什么？ 那我画的太难看了，一幅漫画他们画的，然后依据我们每个人的面目特征画了一幅漫画出来。 你不能正视你自己长相， 我就正视我自己的问题之后，所以我就不能让大家再看了，对不对？我为了大家好，为你们着想了，对不 对、但特别棒啊，就是说他这张照片是没有露脸嘛、所以在今后的所有9821直播平台上面的直播图当中， 对，都是 头 像都是 全是 照片。 自己单独的照片， 其实千算万算还是没有算到这一环。 哎，真的就是这个，今天那个在直播开始之前，那个导播老师还问我，今天你们四个主持人直播是用你跟思农的照片，还是用露露自己那张照片？ 最后他们放了吴老师的， 放了我们这个北京青年广播监制啊吴周彤老师的照片。对 对、 所以我觉得这个该露脸的时候还是要。露一下哈， 所以大佐，你为什么印象最深刻的是这个照片 啊？不是啊，这个因为这张照片最开始是在我刚刚就是做这档节目的第一张照片，然后也是我刚进入这个就是广播电台做的第一个节目，反正就留下了特别深刻的印象， 要不要给你调一个温情一点？ 哎，不，这就一个是，你看今儿主题 family 大团聚， 对 吧？那个 懂了，大佐的意思是说。我人生当中第一张宣传照 就给我照成了这样， 戏全都被那只刀给抢走了。 没有了。就是说，从最开始印象最深刻的，还是真的是那第一期榜单的时候，在楼那个三楼的小直播间，然后我跟月月，我们俩人，就是当时还是怎么着，刚在台里开完会之后，那个说下个礼拜就要试播，然后要这个报选题。然后我们俩就从这个永安里站一直坐到了传媒大学站，我们俩就是40分钟的时间一直在想那个选题，然后在下车的前一秒钟，然后说想啊行，做一个就是当时有一个东西就是无聊大赛， 就做一个人世间最、 啊、 最无聊的事儿的榜单。嗯，然后我们俩第一期节目就是做那个，然后 我们两个想了40分钟， 对， 想出来一个最无聊的榜单， 就因为当时真的感觉好无聊啊，然后就想了一个最无聊的榜单。嗯、然后我记得当时在楼下坐那一个小时，简直聊到崩溃，你知道吗？ 啊，就是。怎么着？没有感觉没得可聊吗？还是说紧张？ 就是特别紧张。那个时候应该是还是，没太到盛夏的时候，那这个天还不那么热呢。 嗯、 就是出直播间之后那一个小时，我身上全湿了， 嗯， 都被汗打透。那是第一次上直播上节目，然后聊了一这事儿，这也是2017年做节目印象最深刻的事儿。另外一个最深刻的事儿呢，就是咱聚会的事儿了。 啊。聚会的事、 嗯、 哪一次？ 对， 就是 每一次 ，对，每一次，嗯 嗯，聚会里面的什么事儿有吗？ 不方便说吧， 一般聚会这种事都私下说是吧？ 私下说了。 那明天这个据说芳华主题的这个活动里面还会有真心话的环节吗？对吧？ 嗯，对。所以，哎，我们要 不 要？ 你们为什么都用这种眼神看着我？ 要不要推选一个代表出来？ 对，我觉得可以。 嗯，其实像刚才大佐说的，就是因为我也是第一次主持节目嘛。嗯，其实之前跟你也是一样，想选题想了好长时间，然后第一次上节目的时候手都在抖。然后说话的时候也在各种抖，啊，你对什么对？ 我跟你上的，我 对他跟我上的节目，对，就瑟瑟发抖，很害怕。但是现在慢慢到现在，虽然我主持的也还不怎么样，但是呢，发现了自己也是成长了很多，对吧？嗯，至少现在咱们那个榜单已经剪得非常熟练了。嗯，鼓掌！以前要花一个小时、两个小时剪的榜单，现在已经能非常快的给它剪了， 两三分钟就能剪完了。 对，没错。还有像我们的这个选题也选得越来越好了，然后在这个主持方面呢，也是稍有进步，对吧？那大佐肯定是大大的进步，我也是稍有进步。嗯，所以其实还是收获挺多的。 嗯， 现在已经到了17:29，那我们就稍稍先进一小段的片花，片花之后呢，我们再来跟大家来聊一聊我们九八二活力榜的四位主持人的2017年和2018年。 聆听未来，一个年轻人的生活社区，生而不同，一个全媒体的可视电台。大家好，我是 Coco 李文，欢迎您关注 Fresh Radio FM 98.2。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聆听未来，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罗大佑，你是未来的主人公。 大家好，我是海泉，欢迎您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杨坤，欢迎收听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活力982，生而不同。大家好，我是尚文杰，祝贺北京青年广播 FM 98.2热力开播。 大家好，我是虎云，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是萨顶顶，欢迎收听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大家好，我们是 郭掌村， 欢迎收听 FM 98.2北京青年广播，年轻的声音 就在这里。 年轻的声音就在这里。 Fresh Radio。 青春不是年华，是无边的憧憬，是恢宏的想象，是炙热的感情， 亲爱的快点， 是美丽的象征，是无穷的希望，是力量的绽放，是勇气的勋章。12月29日，北京青年广播邀请你参加芳华正茂982迎新同学会，共迎2018。 共享青春芳华。 欢迎回来，这里是为您正在直播的北京青年广播 FM98.2M927 Fresh Radio 982活力榜。大家好，我是大左。 大家好，我是思农。 哎，还有两位。 我这边自觉吧， 又把话给压上了。 我这边自觉吧，大家好，我是伦伦，对不对？ 对不起，对不起，对不起。 再来一遍， 再来一遍，再来一遍。 我都来两遍。大家好，我是伦伦，来接住。 好，大家好，我是赵省。 这个今天呢，我们的九八二活力榜这个直播间内啊，红旗招展，人山人海。我要再把这话说一遍，迎来了九八二活力榜的四位主持人，也是我们这个活力榜的这个伐木类大团聚啊。 对，没错，应该是四个主持人，虽然关系都很好，私下聚了很多次，但是第一次同时出现在直播间里面。 嗯， 然后还有我们的月月，远在天边的月月，也要提上一嘴，对吧？ 对对对对对对， 嗯，就是应该找一个月月的照片放到这儿了， 我现在找不了。 太神了， 真的是太可怕了啊。这个大家也可以多多关注一下我们的微信公众账号啊，叫做九八二魔力工厂。因为在明天呢，就是下午五点钟的时候，有一个叫芳华同学，芳华同学迎新会。 对，芳华同学迎新会。 对对 对, 对， 就是迎新意味着辞旧。像我们今年在这个九八二节目比较多的，然后天天都出现在大家面前的，可能明年就会有一些人不在了哈。 嗯， 对， 比如说我和我身边这个。 对对 对, 对, 对, 对, 对。 哎呀，好想哭啊，怎么办？ 是开心的想哭吗？ 没关系，没关系，我经常回来踢班的，你放心吧，我已经就做好这个心理准备了。 好的，好的，对。其实真的这一年里面收获感觉最大的就是，怎么说呢？其实我要说的就是爽姐。我最开始在中信里面， 你这是要出眼泪了吗？ 没有，没有，没有，没有。我是热的。 啊， 我最开始在中信门看到爽姐的时候，我就觉得好女神的一个姐姐。 啊， 因为她的头发就是散下来的时候是卷卷的那种嘛。 早知道我今天散下来了。 就很女神的那种发型。然后呢，那个时候因为刚进台嘛，就觉得哇，这姐姐好漂亮，感觉那种高不可攀的那种小女神一样。然后就是因为九八二活力榜这个， 就别熟悉是吗？ 就慢慢就变熟悉了，然后发现原来是一个女神经啊。 完蛋了，人设崩塌，我告诉你， 直接破梗。 嗯，没有没有啦，其实就是还有就是像论论哥呀，对不对？之前只听 哥。 有点害怕是吗？就是只闻其名不见其人的一个传奇的大神人物啊。 别扯了，你去年就认识我好不好？ 没有没有，认识你就不能让我把话说下去吗？对，就是在之前，因为论论这个名字，就是可能大家听起来觉得会印象很深嘛，都以为他是一个艺名，其实是他的本名。然后后来慢慢的也跟他熟悉了，发现咦，又是一个神经病。 没有，这你说到这个名字熟悉，我是十几年前我就听他这个名字，感觉像艺名。 所以其实不是。 对，十几年前我们第一次点名的时候，我就对这个名字印象特别深刻，因为他的名字是王嘛，我是赵，就听到他之后。不久就到我了，所以每次你知道点名这个事儿都是最全神贯注的时候，你错过了什么也不能错过这个。在大学的时候，所以你听到王论论的名字，我说最开始以为是我们英语老师普通话不标准，比如说 他标准能是什么名？ 哎，就是就比如说我觉得他可能会叫润呐，或者说叫一些就是正常经常会听到人名当中取的 人名。 但是我就是后来我发现我们大一啊大二换了不同的英语老师都这么叫。 嗯， 然后我就对这个名字特别的这个熟悉，然后直到说来电台之后，因为我们之前都在系列台也都不认识，永远不相交的平行线，然后也没有想到有一天就相交了。猴子呢？好冷， 苹果了， 好冷， 天哪。哎，我们那个直播平台上面快乐女孩也说论论是人名啊。 天哪， 是的是的，论论是他的真名。嗯， 对， 然后还有大佐和月月，还有已经逝去已久的搭档腾哥。 嗯， 对，就是其实非常非常感谢酒吧活力榜，让我们的关系能够这么的好。然后其实也特别希望明年的时候我们还可以一起出去吃吃喝喝，团聚一下什么之类的。 嗯， 我不请了，就 AA。 对，今天一直是论论在请客， 这制作人嘛，这个 应该的啊。 对对对， 好好好， 有一些责任，带好这个小弟弟和小妹妹们哈。 嗯，没错， 真的在这儿我必须要给我论神哥重新正一下名，因为之前在节目里边的时候都是这个捧一个 捧一个贬一个 贬一个， 贬的就是我是吧？ 对，就是论论脾气比较好嘛。 对对对对，然后就是从自打今年开始做节目以来，真的是论神就是手把手教我们剪视频， 嗯， 是不是？ 对， 都是不是手把手教教教 用，到现在都还不会剪视频。 实习生小师妹也是论论哥哥手把手剪的视频 都交出来了，就是感觉效果不错。嗯， 对，然后给我们做了一个这后边这动画， 嗯， 对吧？不仅给我们一个节目做，还给我另外一个节目做， 还有明天的芳华的那个节目。 嗯，哎，真的是，而且人特别的好，真的就像一个大哥哥一样，一直在身边照顾着你。 对，没错，那我们就给论大制作人一个掌声好不好？ 谢谢谢谢， 谢谢我们酒吧活力榜的大制作人论神。 好，我们把这个话题赶紧跳过去，听他们夸我，真是感觉 没有，思农都快哭了，因为之前我们在这个上节目之前一直在讨论到底谁做今天就是主持的位置，然后因为两位比我们这个小了那么五六七八岁哈，所以就说哎不还是这个邀请老主持人来坐到这个位置上。那我说这 老主持人前辈好不好？前辈， 你觉得哪个显得更老一点？你可以随便说。 他呀。 然后最后我们说，还是这个本来周四大家也习惯了是你们二位的节目哈，还是你们来开头。但我发现思农刚才真的有点控制不住自己了。 哎呀，真的是挺难过的，你知道吗？因为大家这一年一起打拼了这么久，然后大家做了这么多的榜单，突然间说哎这个节目没了，其实心里还是或多或少会有一些些的遗憾。 对，想想还有那么多榜单没给大家介绍，还有那么多电影没跟大家说过呢。 对啊对啊， 但你把这个话跟我们总监说，他应该会很高兴的，让你再多做点榜单。 对，大家期待一下后年，没准这个节目就回来了呢。 刚才说到的其实也是说这一年比较难忘的事儿嘛，其实我发现可能这是一个就我来电台之后所有的组里面最怎么说大家相处最融洽的组。就有些组可能是工作上面会比较融洽一些哈，当然有一些呢是玩上面比较融洽一些，但其实我们这个组确实感觉是相处最融洽的一个组。就是大家包括出去玩啊，包括平均身高啊，包括 平均身高 身高其实是一个 bug。 对，这个要提一下对吧，我们平均身高180，对不对？ 这真的是 对，确实我们组的人如果是站成了一排，就咱们组的常住人口哈，站成了一排，对，就是大家会觉得哎 看不见前面的路了， 为什么少了个俊杰呢？挡住了， 这样， 这是一个变胖了的模特队啊！ 对对对， 平均身高都还是挺高的，对，所以走在一起就是大家也不至于低头去跟别人说话啊，是吧？你还对呀、啊？ 没有，因为一直在看这个直播平台上面，我们的雨涵其实也是陪我们从第一期一直到现在，特别特别忠实的一个观众哈。也是在这谢谢雨。雨涵，那雨涵也问了我们酒吧活力榜为什么要玩消失，其实是因为明年大家都有自己的发展，然后总台节目上也有一些各自的安排，所以酒吧活力榜要暂时跟大家告一个别了。 对对 对, 对, 对。 不过说到明年的安排，我们就要来展望一下2018年了，对不对？ 谁先开始？ 在2018年的时候都有什么计划呢？谁先开始？ 谁先开始？ 就还从我们的制作人开始。 放到我这儿了。 对， 要说30岁之前吧，30岁，我2018年就30岁了，就是我、 哦、 我一直在就是节目当中。 微微你都快 40了。对啊，我一直在节目当中说我喜欢蔡琴老师，我是喜欢蔡琴老师那个年代的观众哈。对，但其实就是真的是明年哇30岁就还现在想想还感觉 挺神奇的， 嗯 啊，就是 觉得自己还是个宝宝是吗？ 就没有想到自己这么快，我靠，就是三奔四了，我就是我相信可能 这句话得罪多少人？ 没有，就是我相信现在已经过了30岁的很多朋友，包括还没到30岁的很多朋友啊，你们想象一下，都会有这种感觉，尤其是已经过了30的朋友，在到达30岁的那个临界点上的时候，你会突然会感觉到，哇，原来。这么快，就是你真的其他的感受我觉得可能不太多，就是只是会感受会很快，这还是挺可怕的，说实话吧，这也是因为其实我跟很多朋友聊的时候，他们都有这个感觉，就是越小的时候时间好像过得越慢。我记得小学的6年特别漫长，就觉得怎么过都过不完，怎么还在小学呢？但是其实现在想大学的4年，现在回过头一想，真是转瞬即逝，特别的快。而且上班之后一年，就真的是一眨眼就过去了。可能因为也是工作生活节奏比较快吧， 对， 就是会觉得很快，所以就还是想珍惜2018年，好好的这个陪伴各位朋友，虽然不是在这个频率了，但在其他频率，也是好好完成自己的工作吧。然后刚刚也说30岁之前想去4个博物馆了，还差一个， 你还有时间， 明年是最后的机会了，就在俄罗斯。对对 对， 其实说起俄罗斯的话，就是我们知道2018年就是俄罗斯世界杯嘛，正好 对， 如果正好有票的话，能买到票的话，可以去一趟，顺便看看世界杯，因为还从来没有去看过的，现场去看世界杯，应该感觉还蛮爽的，虽然跟咱们中国队没什么关系。 你有这么多假吗？就现场看？ 他再过2年可能假会更多，因为年纪在那摆着呢。 对、 对对对，说的有道理。那既然提到2018年世界杯，今天论论也给我们准备了一小段的视频素材，我们一起来看一下。 我已经介绍完了我的2018年啊，想干的事儿，该轮到你们仨了。2018年有什么计划吗？ 来吧，双姐。 刚才就是说起来也没说2017年印象最深的事儿啊，但是我把2017年的给补了，然后正好就把2018年给带出来了。就2017年，我会发现是我的这个20多年来啊，十几年来哈、啊， 不应该是十几年来吗？ 十几年来哈、啊， 几年来？ 最忙碌的一年，就感觉开年刚开始。然后就已经这个到了12月份了， 到了尾巴了。 对，所以就会感觉每天都在不同的节目之间，就是在那儿换呐、或者说每天都在啊、选题。 对， 包括最开始你们聊选题的时候，可能40分钟；最开始我跟论论定选题的时候，其实也很长时间。我们两个很纠结，比如说一个榜单里面5部电影，那我们排了3部了，就觉得另外2部不顺眼。怎么办？然后就可能有的时候还会一直在那说这个东西到底哪个更合适一点啊，就很纠结这件事儿。然后每天感觉过得特别快，然后一眨眼就一下就到了12月份了。然后猝不及防的就开始要做最后一期榜单了。然后当时我就在想，我说再也不用想选题这件事儿了。但是这个你知道内心当中好像也空了一块地方， 对 对，而且你知道 实话吗？ 这个应该是 一丝 窃喜。 是的，我也是这么认为 的。是 的， 是的，是的，是的， 对，大家都是这么认为的。对对 对, 对。 所以我觉得2018年。虽然没有活力榜陪伴大家伙了，但是还是想调整一下生活的状态。 嗯， 因为像2017年这样的一个状态，你是没有时间去做一些自己更喜欢的事情啊，或者说有更多的时间去玩一下呀或什么的。但其实我们做节目也知道，不可能每天都在消耗自己，你消耗自己总有一天会消耗光的，就你还会有很多的一些精力什么的，你才会有一些更多的来源。所以我觉得2018年应该调整一下自己的生活状态。 对，没错，确实这一年当中每天晚上都能看到爽姐在那儿忙忙碌碌游走于各个直播间当中。 对对对对对， 真的非常的辛苦。所以2018年一定要对自己好一点哦。 好好休息，好好休息，好好生活，好好工作。 好，对对，退休之后的生活。 对，我怎么觉得刚刚你那个发言就感觉好像要退下来了哈？你都退下来了吗？ 是吧？这个也有时间种种花，这个 养养 养养树， 养养树，养养树，对，然后可以遛个狗啊，养个鱼，然后时常可以去公园打套太极拳什么之类的。 嗯，对， 可以可以， 广场舞别忘了， 广场舞，对，广场舞，广场舞， 那好了，论论爽姐说完了以后，就要轮到我们两个了。 嗯，你先，我先。 来，笨巧姑。 好，那 我们这个 先吧。 那我先。2018年的话，其实我跟爽姐的状态差不多，觉得2017年实在是太累了，然后每天要想一些选题呀，然后还要剪我的 music 的节目呀，然后2018年的话，可能会时间和精力上会稍微的充裕一点，也是想去做一些更多的自己喜欢的事情，比如说我要把我的潜水证再考得更高的几个级别。对，不要怯，不要怯笑好吗？这确实是我想了很多年的事情，也是在2017年的时候终于实现了。2018年的时候呢，就是希望能够有更多的时间去花在自己喜欢的一些事情上面吧。然后同时我也是希望自己2018年在北京青年广播的节目能够继续做得越来越细致，就是明年长达10个小时的活力 music 课节目，现在也给大家安利一下这个节目啊。因为其实2017年在做活力榜的时候，给我的收获挺多的，就是因为我之前是不太喜欢听一些自己喜欢的风格以外的音乐的，听的音乐比较单一一点，但是今年因为做了活力榜和 music 课以后，发现其实其他的音乐类型也挺好听的。那明年虽然是不能在一些直播节目里面给大家推荐音乐，但是还是会在这个北京青年广播的 music 课的时间段里面给大家继续提供很多很多好听的音乐，所以希望大家能够多多关注我们的北京青年广播。对，这就是我的2018年的计划啦。 好，该大佐了。 好，那我的2018年计划特别简单，就是能继续做我喜欢的事儿就行，然后能多给我留点假期就更好了。哎，真的是啊，这个2017年就像刚刚，应该是我觉得应该是所有的节目主持人应该都有类似的痛苦的经历，就觉得自己的假太少了。 对，因为我们是一个怎么说，这个可视化广播也是全国第一个尝试嘛，所以说可能大家要付出的辛苦会比已经成熟的很多台要付出的要辛苦很多。 对，然后2018年最大的愿望，这雨涵已经跟我说出来了，打算明年尽快脱单吧。 这我怎么记得今年年初这节目开始的时候，大佐就这么说的呢？ 是一个已经是大佐长达36年的一个老愿望。 对，已经是我长达36年的一个 左爷， 38年了，怎么36年呢？对，这应该也是加入我2018年愿望的榜单里边吧，因为我看了这个。据说啊，我这2018年会有这么一个桃花向我袭来，一大棵桃花树啊，也不知道是不是真的假的，反正这么期盼一下自己吧，能尽快脱单，然后其他的就是好好工作，努力赚钱，带给大家更多好的、好听的、好看的、好玩的节目。 对。大佐应该是马上今年明年就要毕业了，是吧？ 对。你马上也要离开这大学校园了，也就没有这个老师跟同学们的包容和关怀了。这个以后到社会上还要到 还要靠各位哥哥姐姐们。 大嫂算是他们那儿长得着急的。 你怎么突然间 拉下来了？我拉下来，这天没法聊了。我告诉你， 怎么突然间蹦出来这么一句？ 说他 刚刚想感伤一点，然后突然之间来了个这么话。 因为你就是在这个我们在台的这些主持人当中，经常会说，哎 ，T 八一定要找大佐，大佐还是比较靠谱的。所以你就会发现，真的就台里面好像从早到晚，这个大佐都替过， 对，都能看到我的身影。 就是上一档节目，大家好，我是大佐；下一档节目，大家好，我是大佐。 又来了。 怎么老是你 对，今年 36。所以所有的这个就是我们这些人当中啊，就觉得哎，大佐是他们当中比较着急的，长得比较着急， 长得也比较着急， 然后这个做事也是比较这个沉稳的哈、啊，比较老练的，所以这个给大家的感觉是一个很好的合作伙伴哈、啊，已经不是说当成哎大学实习的小朋友啊这种感觉了哈、啊 对。那在我们的直播间平台呢，其实雨涵真的是很了解我们，他还给我们做了一个总结，他说乐乐和爽爽做的都是很有深度的榜单，大佐和思农做的都是各种各样的音乐榜单、然后月月和大佐搭档的多数都是旅游美食方面的内容，还有一些奇闻异事的盘点。其实 基本都概括了。 对，在这一年里面，我们也是不能说做得非常好吧，但是也是尽心尽力的把自己想要给大家呈现的榜单都给大家呈现出来了。那现在已经来到了17:53，我们要不要每个人再跟听众说最后一句话？ 最怕就是那个环境上，我也要做节目什么的，就剩一句了 啊，就剩一句了， 真不知道说啥呀？ 挑战新歌声，主持人商量一下呗。 那我先说了哈， 行， 我就先说了哈， 行， 最后一句话的机会我觉得很难得哈，因为在这儿可能不会有，就是在短期之内可能不会再有一个很正式的机会在这儿跟大家来这个正经的说话了，所以在这儿给大家拜个早年吧。春节也不远了， 可以， 还有一个半月就到了， 可以 啊，恭祝大家狗年大吉哈，阖家平安，然后发大财，大吉大利。 我特别想跟他要红包，你知道吗？通常说完这句话之后，你不是应该顺手递一个什么东西过来吗？是吗？ 对，我们这个岁数也是可以和 准备了吗？ 爽爽呢？ 哎呦。 一下听我拜早年就慌了。 我真的慌了，我因为我感觉就是我们刚才聊的这个事儿跟他不在一个空间，不在一个维度， 就突然的喜庆。 来把节目抓回来， 没关系，就是一句话吧，就希望大家关注明天的我们的芳华直播哈。 对，没错。大佐呢？ 你先吧。 我先啊。那我还是那句话，希望大家能够持续关注明年982的活力 music 节目。 先为自己的节目打 call 是吧？ 对，没错。 那持续关注明年982的这个挑战新歌声的节目。非常感谢大家，在这儿也是非常感谢所有的主持人，包括刚刚爽姐跟我说那些话，还有其实私底下也得有好多人就跟我聊了，你这儿应该怎么做，你这儿应该怎么做，你这儿今做的不对。就之前也真的也有好那个有导播老师，我们俩在楼下聊天的时候说，大佐你今儿这节目做的这个位置有哪儿不好的，然后好的老师我改。然后第二次来的时候，哎，今儿改了，这么不错。就是非常感谢在北京青年广播的各位老师对我的栽培和教育，非常感谢各位。 对，没错。哎呀，时间已经到了55，我们今天的节目就要跟大家说再见了。那我们在最后跟大家告个别，就请大家2018年 开心。 对，那今天982活力榜节目就到这里了，下一个节目是挑战新歌声，我是思农， 我是大佐， 我是乐乐， 我是赵爽， 咱们后会有期。拜拜。哎，我们的歌怎么不见了？好，拜拜。 再见了，相互嫌弃的老同学。再见了，来不及说出的谢谢。再见了，不会再有的留堂作业。再见了，我留给你毕业册的最后一页。